最上一层的抽象是视图层抽象，也叫概念层次的抽象，这是最高层次的抽象，但只描述了整个数据库的某一个部分。尽管在逻辑层使用了比较简单的结构，但由于数据库的规模巨大，所以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杂性。数据库系统的最终用户并不需要关心所有的信息，而只需要访问数据库的一部分。视图抽象层的定义正是为了使用户与系统的交互更加简单。系统可以为同一数据库提供多个视图，而视图呢又保证了数据库的安全性。